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牢牢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B.L.O.T.O.O.O.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孙燕姿的《天黑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黑黑》这个歌的名字啊，我也曾经看过邓丽君演唱的版本，我当时以为是同一首歌，你知道吗？但是呢，后来我仔细听了一下，哎，我发现其实邓丽君唱的和孙燕姿唱的并不是一首歌，但是孙燕姿的最后一句 D.O.O.B.O.O. 这一句是来自邓丽君的那首歌当中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爱的初体验， yeah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a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The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a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The world may change my whole life through,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痴心不改，从直面的翻译叫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对你的爱，是经典的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演唱的版本众多，从国外到国内，原唱是黑人爵士乐手 George Burson。 令人遗憾的是，他唱的时候这首歌没有红，多年以后经过其他歌手多次翻唱，我们才会去重新的翻阅到、重新的去留意到原唱的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是足够让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感动的。它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流传度最广泛的歌曲之一了。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我们刚听到的是小芳方大同的版本，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琳走开。

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